有雷暴又有落紧雨嘅时候，都天雨路滑，揸车嘅系行去神运嘅咧，都要小心啊！虽然嗰个或者系你关上熟悉嘅地方。 谁发现了西风冷，而且已经吹到帘内，谁知我心一片愁云，卷起一段感慨。如发现我一本日记，才知我心空有期待，人间美景竟至迷人，不如我在。从前无数梦幻永不回来，回想起令我一直障碍，今天我缅怀当日最美好，回放现实纵 期嘅廉卷西风啊！早晨啊，五点十三分嘅时间啦，今日咧就系23号，3月23号，农历系2月21日，星期三。今日天气方面咧，有一道冷风已横过广东沿岸，随后嘅东北季候风正系为该区带嚟显著较凉嘅天气。同时与冷风相关的雷雨正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密云有骤雨，早上雨势较为频密，还有几阵雷暴，天气显著转凉，气温是由初时大概19度逐步下降到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 去到星期六的时候呢，潮湿有雾，下周初天气不稳定。是啊，大雨啲嘅时候嘅情况就系咁啊，好真噶嘛呢个效果。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六点。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94%啊。来自 Blue Jeans 嘅呢首，落雨嘅时候都啱听嘅歌，下雨天啊。 有独行旧地。像拦路雨洒遍地，路正人静默，这痛哭的雨途人懒去执躲避。这雨中失意空间，点见如此渗出眼泪。我自身失意空间，万雨水冲去彷徨，愁为愁思心碎滋味。对昨天心已死，只想不记起，唯望眼泪暗带着希冀。在某雨夜，我心爱别离，似阵雨像哭泣作逃避，仍然情深我未淡忘，看见雨点假想它在旁。我心没法可释放，仍怀念你一再往后看。雨也变灰，心宵雨里陌路徘徊，孤单的心开着舞会。这人懒去执躲避，这雨中失意空间，点点如此渗出眼泪。我自身失意空间，盼雨水冲去彷徨，愁怀愁思心碎滋味。对昨天心已死，只想不记起，唯望眼。在某雨夜，我心爱别离，自身雨中哭泣作逃避，仍然情深我未淡忘，看见雨点假想它在旁。风急雨下假装想鲁莽，哪知我心没法可释放，仍怀念你一再往后。

怀仍未动，让昨天悠悠思忆心中舞动，徘徊在雨洒街头，身边汽车不停飞过，那跌落的雨伞似倦透的面容，被遗忘无意感觉，原来沉痛，让雨的水点轻轻沾湿我梦，太阳仿佛了解我沉默伤痛，冰冻雨后给我照亮热暖心头中，我解去寂寥，拥抱热恋中，伤心的回忆又泛起昨天的邂逅，相识纷飞雨中，但爱恋流逝像风。车不停飞过，那跌落的雨伞似倦透的面容，你遗忘无意感觉，原来沉痛，让雨的水点轻轻沾湿我梦，太阳照亮热暖心头中，啊，会否与他这原地相逢，为我解去寂寥，拥抱热暖中，伤心的背影又泛起昨天的邂逅，相识纷飞雨中，流逝像风，伤心的背影又泛起昨天的偶遇，相识纷飞雨中，但爱恋流逝像风。 同雨都有关的歌，也都关乎到这个情爱的问题。黄海芹《雨中的恋人们》，时间接近五点半。今日天气方面，密云有骤雨，早上雨势较为频密，同埋有几阵雷暴，天气显著转凉。现时温度19度，相对湿度95%，仲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系到今朝的6点钟。 早晨啊，各位朋友，我是方依琪啊。朝头早呢，我喜欢吃一份很简单的早餐，粗麦皮啦，同埋呢有一碗粥水嘅。粗麦皮呢可以防胆固醇啦，预防心脏病啦，对肠道健康好有帮助。是要煲㗎，唔好即冲啊。嗱，粥水呢，你唔好以为呢，哎呀，饮粥水会唔会好似好冇益咁啊。唔系㗎，因为食粥水呢就好过食心，又有经济效益啦。粥水记住呢系要隔渣㗎噃。同埋呢粥水呢可以提神，好健康㗎。嗱，记住啦，祝大家呢清神爽利。 神爽利，钱佩兴。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致函各常任秘书长同部门首长，强调会继续围绕重点人群、重点机构、重点区域，以减少死亡、减少重症、减少感染为当前抗疫重点，以拯救生命为重任。聂德权在社交网页说，近日社会出现一些对公务员投入抗疫的质疑和误解，以及对政府执行抗疫工作的批评，会虚心接受，努力改进。他说，在信中向各常秘和部门首长提出四点要求，包括部门首长以身作则，推动同事一起投入抗疫义务工作，例如到地区协助派发物资、探访有需要的家庭等。部门首长亲身并安排同事多些向媒体讲解部门参与抗疫工作的情况，避免产生误解。以色列南部城市贝尔谢巴发生持刀袭击事件，至少造成四人死亡、二人重伤，凶徒之后被开枪击毙。事发在市中心一个油站和购物中心附近，凶徒在当地星期二下午揸车撞向一名踩单车的人，并用刀袭击多人。网上片段显示，凶徒被持枪途人当众击毙。凶徒被持枪途人当场击毙。警方相信凶徒单独犯案，又说他是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曾经在中学任教，因为被指控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联系而被监禁。总理贝内特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安全部队在袭击发生之后保持高度警惕。为期两日的伊斯兰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召开，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在主旨发言时呼吁伊斯兰世界团结一致，应对共同挑战。他说，阿富汗的和平稳定至关重要，一个稳定的阿富汗政权有利打击恐怖主义。他呼吁解除对阿富汗的制裁，避免人道危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807点，升254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4,511点，升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7，日元120.85，瑞士法郎0.933，加元1.258，人民币6.367。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03，澳元对美元0.747，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21.78美元，卖出1,922.3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早上雨势较为频密，同有几阵雷暴，天气显著转凉。气温由初时的大约19度逐步下降至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星期六潮湿有雾，下周初天气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早上的6点。现时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FM 99.4 将军澳。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依法治国，维护正义。于和伟、韩雪、凤雷、领衔主演国剧《830呈现巡回检察组》。 陈永一再强调，郑瑞是一个优秀的警员，怀疑他被冤枉， 洪兆峰就劝冯森为郑瑞着想暂缓立案，但是冯森竟然坚持要公事公办，事情最后会点发展呢？ 国剧830巡回检察组，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的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无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他们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 隔离护理观察系统咧，就系支援喺社区确诊嘅病人。如果病人申报嘅时候咧，已经申报咗佢系一个高风险因素，5岁以下啦，70岁以上啦，怀孕28周以上啦，而佢又有啲轻微嘅症状嘅话咧，系统就会提示病人去预约一啲指定诊所去睇医生啦。互信灵嘅同事咧，亦都系会跟进一啲高风险人士嘅情况嘅。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听过5:30新闻翻嚟之后咧，已经去到5:37啦。朝头早咧，分秒都要必争啊，瞓多少少时间啦，争取啲睡眠啦、有啲人咧就系一日都忙碌到不得了咧。留翻俾自己瞓觉嘅时间都唔多，咁所以一瞓嘅时候咧，就梗系希望争取多啲啦。到起身嘅时候咧，就系又问少少嘅时候咧，就手脚都要快啲啦，攞呢样又执嗰样。临出门口锁咗道门之后，咦，仲系有啲嘢唔记得，又翻转头攞。即系大，即系呢个情况咧，系经常都会出现嘅。咁成日都话嘅，系当自己系冷静落嚟嘅时候就最好啦，就可以系早，其实早10分钟咧就已经好好多噶咯。10分钟嘅时间咧就松动翻，令到自己唔系即系成日处于呢个好似好紧急啊、好紧张嘅状态咧，细胞都少死啲，即系死少啲。如果你系即系紧急嘅时候咧，哇，即系好似乜嘢都乱晒大龙啊！咁原来多翻少少时间咧，就可以让自己有一种他调少少嘅心情。去面对呢一天。昨晚一路都落住雨啦，天文台都出咗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到今朝，刚刚转咗，延长到7:00。 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痴心如冷风， 纷飞各天涯，他朝可会相逢。 萧萧风声凄泣暴雨中， 人海里飘浮，辗转却是梦。 情深永相存， 霜雪飘时，但愿花亦艳红。未惧路上烟雨蒙。啊，寄相思风雨中。 啊，寄痴心风雨中。 抱月去，化春风云外追踪冤侣梦，恨满空。受红尘多作弄， 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痴心如冷风， 纷飞各天涯， 但愿他日重逢。 夜漫漫路上珍重， 珍重啊，保重啦，好似吓都带有点点嘅伤感。别后珍重，要分开啦。相思风雨中，张学友、汤宝如讲而家呢个即系雨中嘅情况啦。咁啊，天气方面咧都系一路有雨吓，有一道冷风咧已经横过广东沿岸，随后嘅东北季候风正为该区带嚟显著较凉嘅天气。同时与冷风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密云有骤雨，早上雨势较为频密，同埋有几阵雷暴，天气显著转凉。气温是由初时大概19度，一路会逐步下降至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星期六潮湿有雾，下周初天气不稳定。大家留意今日嗰个天气的变化啦，慢慢渐冻。今日要带出街的一定是大把遮啦，同埋有翻件外套咁样好啲吓。而家温度是19度啦，慢慢今日转降到去16度，而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到7点钟。你都听天文台讲咧，就是、台湾嘅地震有市民有感觉到啊，有超过10名嘅市民去报告，咁唔知道会唔会其中一个系你咧？咁发生地震嘅咧就系喺3月23号星期三嘅凌晨时分，香港时间系个1:42啦。咁台湾发应该系台湾嘅时间啦吓，都系发生咗一次嘅6.9级嘅地震啊！震中是位于北纬23.36度、东经121.56度附近，即是花莲之南约69公里。而在香港这边呢，天文台就接获有超过10名的市民呢报告，表示是感到有轻微的震动，而震动是维持几秒而已。初步分析显示本港的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3度。即是怎样呢？即是说在室内有感觉，类似一些小型货车驶过的震动。想起这首歌， 来自一套电影的歌曲，葛兰的《台湾小调》。剛才那首歌是來自葛蘭的《台灣小調》，同一個調子的歌曲，這首大家更加熟悉了。 當年相戀意中人，大家聲稱近，祖宗愛更極親密，深深相印互信任。 谭炳文的旧欢如梦，同谭炳文差不多年代，大家都一起有共事过的，都有是一些在这一行的娱乐圈或者粤语片年代的一些艺人。其中一个呢就是有拍粤语片又跟谭炳文合作的欢乐今宵，就是陈齐仲了。在65年的时候呢，就有唱一首歌呢都皆知韩文了。咁唔使记得太多个歌词，就係记三个字嘅啫。个三个字呢已经熟到不得了啦。就係陈齐仲嘅呢一首情花开。陈齐仲俾我印象咧，笑口常开啊，咁系一个好宽容嘅人啦。咁呢一首歌咧，就当年咧佢嘅《情花开》就唱到皆知巷闻啦。不过咧，呢一啲系即系已经上咗年纪嘅一班艺人咧，都已经系见下嘅见下就少一个少一个，佢亦都已经离开咗大家噶啦。时间仲有大概七分钟到六点钟啊。你听紧嘅清晨爽利节目，而家温度19度，有雷暴警告吧。 云飞万里，隔千山，离离似珠，却隐玉坠仍在眼。我欲诉别离情无限，匆匆怎诉情无限。又怕情深一朝淡，有浪爱海翻，空姐往事成梦幻，只望誓盟永存在脑间，任信有所难。情何太暂，转眼分离缘有限，我不会负情，害你心灰冷，自离送君引女难，啊难难难，难舍纷飞冷落，怨恨有几番，心声托付红雨烟烦，你莫教人迷离，愿孤单。 灰苦情，害你心灰冷，依你送君引女郎。啊，难难难难舍份悲冷落，怨恨有几番，心声托付红与眼，祝福话儿莫厌烦，你莫教人为你 分飞燕，亦都系当年喺应该1974、1975嘅时候唱到街知巷闻嘅一首歌，又或者叫做祝福话儿莫厌烦。头先听嘅陈浩德独唱嘅版本《分飞燕》。 早晨，我系谢月美，我每朝起身咧，一定会饮一杯暖水嘅，因为饮暖水咧可以令到我嘅大便畅通，然后咧。我就会做运动，要我哋嘅筋骨舒畅啊，同埋啲血气啊能够流通，咁做运动呢就可以帮我呢个忙啦。跟住我就食我的早餐啦，我的早餐呢每日都一定系一个苹果同埋一碗十米粥，因为每日一个苹果就医生远离我啦，每一碗十米粥呢就令到我可以补我嘅气，补我嘅血，同埋十米粥系好清补、好健康嘅。祝大家清晨爽利。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但是就最多人喜欢听这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的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是钱佩卿，今早早和你一起度过清新健康愉快的早晨。 清晨爽利 逢星期一至六 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19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钟。 是你离我的心里乱如麻，哗啦啦，好像窗外雨儿下，呼噜噜，又好像风儿吹窗上，啊，沙啦啦，原来为了想念他。淅沥沥，风儿没吹，雨没下，哗啦啦。推开纱窗望一下，呼噜噜，望见了天边月儿挂，沙啦啦，我在雨下想念他。

梗系知啦。十八岁至五十九岁人士，如果已经接种咗两剂新冠疫苗满三个月，而家就可以网上预约接种第三剂疫苗。 二十二岁或以上免疫力弱人士可以在网上预约接种第四剂疫苗，但是记得需要在接种第三剂疫苗之后相隔三个月才可以接种。 按时接种新冠疫苗可以提升身体的保护能力，为了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即刻去 booking.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吧。 打齐针护香港， 我是 Lac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Hello， 我是 Pixel 的 Marco。 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可以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听完六点新闻后啦，又继续我哋第三个嘅半个钟头嘅清晨爽利。每一日啊，系星期一至到星期六咧，系朝早五点到六点半，再都有个半小时同你一齐共度呢个早上。今日呢个早上咧，天气又麻麻地啦，又落雨啦，咁亦都有雷暴警告啊。咁啊，受到东北季候风影响咧，广东沿岸今日咧就显著转凉啊。初时咧有大骤雨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咧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预料偏南气流会喺周末为广东沿岸带嚟潮湿有雾嘅天气。另一道冷风会在下周初抵达华南沿岸，并再度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就是密云有骤雨，早上雨势较为频密，同埋有几阵雷暴，天气显著转凉，气温由初时约19度逐步下降至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星期六咧潮湿有雾，下周初天气不稳定。呢几日咧都系有雨点吓，暂时睇天气报告，啲公仔去到礼拜五啊都有啲雨嘅。咁啊，而家温度19度啦，相对湿度94%，仲有雷暴警告一路生效，由今朝早本来去到六点咧，都延长到七点钟噶吓。现时时间呢就接近6:13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23号星期三的早上这个时间，在钱佩卿身边就是香港营养师协会的荣誉顾问，也是澳洲注册营养师 Sylvia 林思维。早晨林思维。 早晨钱，早晨各位听众。 那我们上个星期预告过啦，就要讲一个信众要求的一个题目啦。 嗯。 就试完呢，有个听众呢就在 Facebook 那里就问过话，啊可不可以讲一些肾病飲食的须知呢？ 嗯。 其实这个一个很好的题目。 是啊。 因为香港都很多人是肾病患者 啊，会啊会啊， 咁真系当如果知道系有肾病嘅时候，梗系好难接受啦。 嗯、 但系最后你都要接受，而去改变你一啲嘅饮食生活啦。 系啊，系因为个肾其实系我哋个身体机能，即、就、系、是、一个器官咧、 嗯， 去帮我哋排走啲废物啦。咁点解食嘢系咁紧要？因为我哋每一次食嘅嘢嘅时候咧，可能多啲食物都会变咗啲代谢物。咁啲代谢物就系所谓嘅一啲废物，咁要靠我哋个肾去过滤。咁、 嗯、 过滤完之后就排泄翻出嚟嘅。咁即系好似一个系统咁样啦。咁所以肾一唔好咧，其实点解要戒口咧？就是、因为我哋知道，如果我哋再唔去戒口啊嘅时候，或者去补充。调翻转头，咁、嗯、可能就会影响成个身体嘅运作。 系啊，即系等于你见到啲机器已经坏坏地噶啦， 系啊， 你仲唔去好保养佢？佢点同你做到啲嘢咧？系嘛、 啊？咁同埋好可惜，而家冠肾嗰个机会都系少啦， 啲、 啊、排好长龙啊，甚至乎可能冇乜机会，嗯、即系等好耐啦。咁所以好多时候都会。保持得幾耐得幾耐啦，即係希望個腎唔好壞得太快啦。 係咁，總之有什麼病咧，都係我覺得係見步行步。 係， 但係又唔係消極嘅。你個見步當中咧，你起碼知多啲認識點樣係 keep 住你呢個階段嘅身體嘅健康嘅自己。 係咯，同埋我諗就算長期病患都好啦，即係乜嘢長期病患都好咧，都有佢嘅困難嘅。 嗯、 即係譬如糖尿病有佢嘅困難，心臟病有佢嘅困難，咁啊癌症啊，咁其他譬如包括腎病都有佢本身嗰個困難啦。咁、嗯、但係香港本身個醫療制度都幾好，咁所以可能啲病人啊比較多啲支持嘅一啲 program， 即係譬如營養師啦，可能有啲姑娘啦，或者可能啲醫生啊，甚至乎可能而家上網好多資訊、 嗯、 都可以話到俾你聽，譬如腎病嘅人可以點樣去控制自己一個飲食，去幫到個腎病嗰個情況。 嗱、嗯，咁啊腎有事，當醫生話俾你聽啊，你腎衰竭啦，咁、 嗯、 係好似好驚嘅， 嚇 衰竭啊，即係我腎仲有幾多嘅能力去幫我做嘢咧？咁、嗯、樣嚇，一般講腎衰竭係咪已經係可能只係剩翻大概一成到嘅啦嚇，嗰、那個功力啊，所謂、 都未必嘅，因為睇下嗰個腎病係由咩嘢引發起啦。咁如果你話啲突發性嘅，即係譬如話腎小球炎啊，甚至乎可能因為啲創傷性嘅問題，或者可能啲藥理嘅問題影響個腎，嗰啲就比較急性啲嘅。咁嗰啲就可能突然之間個腎冧咗，咁、可能你好快醫生已經話要你洗腎啊，或者洗血啊，去暫時幫你維持翻嗰個腎嘅功能啦。咁但係大部分香港嗰啲所謂嘅慢性腎衰竭啊，慢性腎衰竭咧就係因為有其他嘅病影响到嘅，就係、是、大部分时间咧都係啲糖尿病人。 嗯， 如果长期患有糖尿病，咁之后又可能控制得麻麻地，咁同一时间嗰个血压又控制得唔好嘅时候咧，即係香港大部分嘅有肾病嘅病人咧，都係因为有糖尿病或者血压高而引致嘅。咁、 嗯、 所以呢个叫慢性肾衰竭咯。咁所以呢个咧就可能初初发现嗰阵时候咧，个肾都未係好差嘅。 嗯， 即係未去到所谓要洗肾嗰个状态。咁啊，好多时候啲即係譬如糖尿病嘅病人咧，好多时候都咪会翻去医院抽血啊、或者可能睇住医生嘅时候都会帮你抽下血啦、啊。咁当你见到你个身体嗰个肾功能慢慢衰退咧，个身体个肾可能剩翻五成，咁可能慢慢就减到去一成。咁当你喺个血报告睇到话，诶唔系，你啲废物已经排唔到啦，去到一个位高度系医生话唔得啦，你要开始洗肾啦。 系、 咁就要去选择洗肚啦，即系腹膜透析啦，我哋讲紧，或者洗血啦。 系 咁，所以呢两个都系我哋经常遇到病人嘅一个经历咯。 嗯， 可能好多所谓嘅慢性肾衰竭，可能分分钟可以 last 好多年。 咁啊系， 系都睇你 keep 得佢好唔好。 所谓嗰个 keep 啦，就系我哋食啲乜嘢咧，喺呢个阶段保住佢唔好恶劣。 系啦，系啦。咁呢个嘅所谓嘅慢性肾衰竭嗰个过程咧，有啲人可能一两年，有啲可能三四年，有啲可能五六七年，都系咁嘅。 即系睇你乖唔乖啦， 系啦，睇你乖唔乖啦，系啦，因为你个机器坏咗嘛，咁睇你掉几多嘢落去。咁如果你加重佢嘅负荷啊，你加重佢个功能坏得比较快咧，佢咪快啲衰竭，咁可能有机会就多啲去洗肾咯。 好啦，嗱，咁我哋而家逐步嚟讲啦。首先讲，我唔系洗肾之前嗰个肾衰竭嘅阶段，点样去做好呢一个部分嘅嘢咧？ 系啦，咁你好理所当然咧，好即系 common sense 去谂咧，因为你个 機器已經排泄唔到咁多啦嘛。咁、所以點解我哋成日話慢性腎衰竭嘅時候，又未去到洗腎嘅階段咧，我哋嘅食嘅蛋白質咧要相對比較低嘅。 哦， 因為蛋白質就係最主要喺個腎度去排泄出嚟嘅。係啦，咁我哋講緊蛋白質咧，平時我哋話冇事冇幹咧，我哋正常人咧每一日咧就係、是、根據個體重去計啦，每公斤體重大概食0.8。至一克嘅蛋白質 ，OK， 呢個正常人冇事冇幹，又唔係話去增大啫，又唔係去做運動嘅 ，OK， 普通人。咁但係如果真係慢性腎衰竭嘅時候咧，個蛋白質就會再相對低啲啦。咁、每公斤體重咧，只可以食到0.6克。嘅蛋白質嘅啫，咁所以通常我哋就話俾啲腎病病人係低蛋白質嘅飲食。 因為如果你食得多咧，個腎就負荷得多啦，係 啦，係啦，負荷得多，咁佢又排泄唔到，咁啲廢物就積聚咗喺個血道，咁當你積聚咗喺血道咧，就會影響好多器官嘅功能啊，咁樣或者心臟嘅功能或者血管嘅功能啊，咁樣。咁所以其實慢性腎衰竭咧，就係、是、好多人都聽到就話啊，你有腎衰竭啊，唔好食咁多蛋白質啦，咁就係因為我哋唔想個增加個腎臟負荷。咁如果計翻條數咧。我哋話，譬如以一個60公斤嘅人去計咧，我哋每一日大概即係如果乘翻0.6咧，可能得36克嘅蛋白質度嘅啫，一定低過40克噶啦。 係 ，OK。咁如果轉化做一個兩數，即係成日話我哋話食得兩肉，食得兩肉咧，可能一個腎衰竭嘅病人咧，可能每一日咧最多可以食到4两肉到嘅。 哦，咁如果冇事冇降嗰啲就可以7-8到啊，係 啦，6-8啦。因為如果你跟翻健康飲食金字塔，咁、如果你冇事個腎又冇嘢咧，我哋平時叫啲人每日食6-8两。 咁而家只係當你有事嘅時候咧，一半到 嘅 啫。 係啊，一半到嘅咋，係啊。咁、所以點解啲人初初會覺得食肉點解食咁少會辛苦啲咧？係因為我哋話四兩，我哋話平時講1两咧，好似廣東麻雀牌咁大啊嘛。咁你只可以每一日食到4粒，好似麻雀牌咁大嘅肉類，包括豬肉、牛肉、雞肉、魚啦、雞蛋啦，你都唔好忘記牛奶啊、豆腐、啊、 都喺曬呢度， 豆漿啊，裏邊都全部都係蛋白質嘅。 我真係少咗好多喎、 啊， 咁、會唔會唔夠營養啊？ 係啊，我所以就辛苦啲咯，即係我覺得某程度上。咁另外就係、阿錢咁講，你減咗啲肉。咁可能同埋有啲腎衰竭嘅患者，因為嗰啲廢物積咗喺個血道太耐咧，其實個胃口都係差的。 係。 咁變咗你就越食越少，越食越少。咁同埋同一時間又要戒呢樣戒嗰樣，變咗佢哋營養就會比較差啲咯。咁所以就同一時間咧，我哋要提翻大家，除咗蛋白質要減之外咧，我哋都要 keep 翻個熱量會比較高。咁所以變咗咧都要達到一個相對嘅熱量嘅攝取，但係個蛋白質又要低喎。咁、那個技巧就好複雜嘅。咁所以點解好多腎病病人都要揾營養師去幫佢編一個餐單啊？教佢哋點樣食嘢啊咁，咁如果講熱量咧，又腎衰竭，但係又唔可以食咁多蛋白質，但同一時間又要熱量高喎，咁、所以咧又要計翻條數，咁啊每公斤嘅體重咧就攝取大概35至40卡路里度， 係， 咁如果每一個即係計翻頭先60公斤嘅人咧，咁大概要攝取到2100至2400卡路里以上， 係， 咁咧就最 tricky 係乜嘢咧？就係、好多時候又要低蛋白。又要高熱量，咁啲熱量喺邊度嚟咧？咁就係啲澱粉質度嚟喎。 係， 但同一時間咧，嗰、那個人可能有糖尿病， 又唔可以食， 係啦，又唔可以食咁多， 係真係好矛盾。 咁點解我哋遲遲都唔講腎病？係因為呢個係好複雜，你聽落去。淨係聽低蛋白哦，係啦，但其實你又要 achieve 到嗰個高個熱量，咁所以又同一時間有糖尿病喎。 係啊， 咁所以點解一定要揾個營養師去幫你編排，就係咁解。仲有兩樣嘢好緊要，又要低磷啦，又要低鈉啦。好多時候你聽到腎衰竭嘅患者就啊，你唔好食咁高鈉，因為如果高鈉嘅話，即係 potassium。喺個血裏面積聚得太多咧，你就會影響嗰個肌肉嘅跳動啦，甚至會影響心臟啦，會驚心臟衰竭啦。咁所以就成日提啲人啊，你要低鈉啊，低鈉。好啦，第三樣嘢就係低磷啦。咁磷就係因為血裏面嘅磷太高咧，佢會將你個骨嘅啲 calcium 即係嗰啲鈣質扯咗出嚟。咁就長期嚟講咧，那個腎嘅病人咧會容易有啲骨絡嘅問題。 係。 咁啲骨絡嗰個密度就會低，咁第時可能會有骨質疏鬆症啊咁樣。 我知道影響都好大。 係啊，所以其實你慢性腎衰竭嘅時候好麻煩。即係你覺得好困擾，就係、低蛋白質，又要低磷，又要低鈉，有啲甚至乎要限水， 係因為唔飲得多噶， 飲得多水，因為佢哋排泄唔到啲水分，咁又要低鹽，因為鹹得滯咧，你個水分又太多。咁然之後加重咗個腎臟嘅負荷啦，咁、那個腎又會壞得快喎。 哇！所以真係第一關一定係要營養師指點咗， 係啊， 你先至可以去做你嘅飲食。 係啊，所以其實我覺得腎病都幾挑戰性。 嚇，其實呢個就令我諗起啦，當初我媽媽患腎病嘅時候，啊，知道佢係腎衰竭啦，然之後你以後嘅飲食咧又要即係一個好大嘅改變。哇！嗰時真係學習得嚟好繁複啊，或者點啊？ 又得呢樣又唔好得嗰樣咁樣。 同埋同一時間，另外一樣嘢咧，我哋發覺好多慢性腎衰竭嘅病人去到尾尾嗰陣咧，即係就嚟要洗腎嗰陣，個血色素都係低嘅。 嗯， 因為腎唔好咧，因為腎其實除咗我哋幫你排泄嗰個廢物之外咧，其實其他嘅功能咧係幫你造血。 嗯， 咁如果你腎唔好嘅時候，你都做唔到啲紅血球出嚟，又貧血咯。 係， 咁貧血又要鐵質嗰度又要諗咯。咁但係又唔食得太多肉喎。 嗯， 咁成件事。點解去到臨到尾尾個腎衰竭嘅情況，去到譬如個腎功能去到一個10% 嘅狀態，即係啲功能開始差到，就算我點戒口，都控制唔到。點解要去到洗腎或者洗血嘅狀態，或者洗肚嘅狀態？就因為已經即係點解控制唔到咁多？咁當你洗腎或者洗肚嘅時候，或者洗血都好啦，咁就會放鬆啲啦。 係，咁因為你覺得如果你食好多排唔到咧，唔怕，因為你洗啦嘛，可以同你洗咁啲去啦嘛。係 啦，係啦，幫你洗咁啲去，同埋佢即係洗血同洗肚都好啦，都係模擬翻。有个帮你排泄的一个功能， 嗯， 有个系统，无论你洗肚都好洗血都好，都是希望将废物排多一点出来。 当然你都不会哇是这么吃很多啦。 都不得的，都不得的。 只不过他帮你排你就不要搏命地吃。 对，而且，我想有肾病的病人都很有经验的，就是他们医生都会不停地帮你验住血啦。譬如可能咦不是，你蛋白质不够，你要吃多一点，或者可能咦不是，你钾质这排高一点，这排是不是喝多个汤水，即类似这些。 对， 可能肾病的病人就會慣咗，即係經常都會俾醫生抽血，咁就對症下藥咯。 嗯， 係啊。 仲有一個咧，我覺得食菜嗰度咧又要記住，唔好食啲好深綠色嗰啲菜啊嘛。 係， 醫生就話嗱，食淺色啲嘅好啲，如果唔係個鈉質咧就好高噶啦。咁所以咧就要買啲淺色嘅菜，例如係黃蘿蔔、亞白菜嗰類咧，翻嚟仲要浸耐啲先咁樣，咁先至可以安全啊。 係，咁所以其實呢個就係腎病病人都好熟悉嘅一樣嘢啦，就係一見到個鈉高咧，就話要食低鈉餐啦。咁係咪 base on 嗰個蔬菜嘅顏色咧？又未必嘅。咁係淺色啲，同埋瓜類，我哋講緊瓜類嘅菜咧，係會低鈉啲嘅。即係譬如我哋話絲瓜啊、節瓜啦、冬瓜啦、合掌瓜啦、青瓜啦，咁呢啲全部即係青色嘅瓜咧，個鈉質相對比較低啲嘅。咁所以啲人就會偏向食多啲呢啲咁樣嘅蔬菜啦。咁另外頭先阿淺咧都講得啱嘅，有啲淺色啲嘅蔬菜係鈉質低啲嘅，不過都係學你話齋，係要買到翻屋企之後切細塊，之後浸水，可能浸 半個鐘頭 到個鐘頭以上。咁有啲人就可能浸完半個鐘再浸半個鐘，因為點解咧？鈉質本身係個水溶性嘅礦物質啦。咁當你浸佢嘅時候咧，佢嘅鈉質係會相對流失咗。咁變咗你先再去煮嘅時候咧，咁就會安全啲。 係， 咁另外，譬如有啲草深綠色嘅，即係譬如可能菠菜啊、苋菜啊、芥蘭啊、西蘭花嗰啲咧，咁可能有機會個鈉質就相對比較即係再高啲。咁 所以 浸住佢都冇乜意思。 所以就避食呢啲咯。 係啊，就避食呢啲咯。咁其實除咗蔬菜我哋要留意之外咧，其實水果都係好高鈉嘅，因為任何植物類嘅食物咧都係相對比較高鈉嘅。咁水果就係其中一個嘅選擇啦， 但係邊啲比較穩穩陣陣咧？係又唔使記得咁辛苦 咧。咁你見到好多腎病病人就係即係識食蘋果嘅啫，因為好多時候蘋果嗰個批咗皮之後咧，嗰個鈉質相對都係比任何嘅水果都係低。 係 咁，所以就啲人首選就係蘋果啦。 都要批咗皮先好啲係嘛？ 批咗皮就當然都係乾淨啲啦。咁同埋另外，因為好多時候鈉質會留咗喺個皮度，咁有啲人就會即係連個皮都唔食啦。 係 咁，另外仲有其他比較低鈉嘅水果者，譬如可能雪梨啦、啤梨啦。藍莓啦，都係相對比較低嘅。 記住記住，有啲人好中意食榴蓮嗰啲咧，呢個真係不能吃噶嘛。 都係嘅，因為如果慢性腎衰竭嘅時候，嗰班人嗰個鈉質成日都高咧，咁呢啲所謂嘅，譬如比較即係 exotic 啲啫，我哋話唔係經常食到嘅啲生果，譬如香蕉又係啦，榴蓮啦， 楊桃嗰啲都係啦， 楊桃啦，咁呢一類嘅食物其實個鈉質都係相對比較高，咁所以嗰啲就要 都唔食啦， 就要避咯。咁同埋好多時候啲人唔會浸啲水果噶嘛，即係你同埋浸唔到，你冇理由拎個榴蓮去浸。香蕉去浸，咁所以變咗揀生果嘅時候就要特別小心啦。外國咧就好興食罐頭生果嘅， 係 即係外國人去醫腎病又想食生果咧，好多時候都會買啲罐頭土啊、罐頭菠蘿啊嗰啲，因為佢浸得耐啊嘛，咁佢個鈉質就會低啲。但同一時間咧。個糖分又會高，因為佢浸喺嗰啲糖漿裏面。咁所以外國人就我哋以前讀書嗰陣興，即係哦，你腎病啊，你就食罐頭肚啦。但香港人就 咁，我哋都係中意翻啲新鮮嘅，切好佢。係 啦，係啦。咁所以其實蔬菜水果要留意啦。咁另外留意湯水啦。咁如果真係煲得太多蔬菜嘅湯啊，或者根莖類嘅湯水咧，嗰啲都要小心，因為嗰啲任何嘅配料咧。